志啦， 杂志啦，系 杂志。你细个睇咩杂志啊？你有冇睇噶？ 嗱，我睇《龙虎豹》， 《龙虎豹》好睇，好睇，但系又好鬼贵。 楼市真系好啲，想知嘅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城寨旧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顾，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准时见啦。 好，又翻嚟舊市好啲，繼續我哋嘅遊戲旅程。哇！頭先我哋唔覺半個鐘喎，咁啊過咗好快喎，即係大家講下以前啲舊嘢咁樣。咁啊嗱，咁啊挑機就講完啦。咁啊有冇啲嘢補充啊？挑機，我試過嗱，仲有一次啊，我日本咧好多仲係玩緊呢個地通拿年代。咁咧我就去日本，我竟然挑機，我挑贏咗個架仔喎。咁雖然。梗係有假架仔，即係渣架仔嘅。呢個世界有渣架仔，因為唔係所有架仔都勁嘅。即係好睇頭先嗰個咧，啲隱世高手咧，大佬你香港嗰度單手有，跟住俾人哋一嘢 KO 咗，係兩個 round 唔讓啊嘛。咁啊，喂嗱，介紹不如介紹我哋台面呢扎貴寶啊。咁啊，多謝 Benny 先啦。咁啊，啲好嘢，佢其實帶咗好多好嘢嚟嘅。咁啊，竟然呢個咧做機嘅咧就冇，我唔緊要，佢嗰陣時賣曬我。买晒啲收藏家买晒，咁啊，不如介绍下，我觉得最老爷嗰部系咪呢部啊？ 最老爷，如果最老爷嘅话，应该系讲呢部。 好啦，呢部 系咪？ 系嘛？ 如果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P 三先 ，P 三先生都讲下呢部先啦。大家喂，奇怪咗咧，啲八十后阿余啊呢个 咩啊 ？Lens 玩过啊，都应该玩过呢部。 梗系玩过啦呢部。 因为呢部喺兴起嗰阵时系几时啊？ 九八十年代尾，九零頭， 咁我話， 因為呢個係接住紅白機嘅， 呢度呢位撳褪嗰個帶出嚟啊嘛，呢位入帶噶嘛，其實我冇玩過呢部噶，嗱，因為咧我隔離呢位阿 Benny 哥咧就唔玩翻版嘅，如果唔係咧，就上高有嚿嘢咧， 我都係 擒喺度，係。我都冇 超人博士， 超人博士， 超人博士， 我都冇。咁澄清下先，其實我都有曾經有過超人博士嘅，我記得嗰陣時咧就 翻碟。 系啊，得碟咁啊，最多咩得到唔知32 meg 啊，定64 meg 啊？ 咩啊？ 佢嗰只碟四只、六只、八只咁上嘅， 最多系 十二只。 最多嗰只 game 好似系八只嘅啫。 八只哦，系啊，咁啊，逐只逐只碟咁样捞翻落去嗰个超人博士度，咁然之后咪打咯。不过佢有个好处就系你可以改嘢，有咩金手指啊，改无限啊，又不死啊。 不如讲下咩金手指先，好多女听众唔知咩嚟嘅金手指。 金手指系咩咧？即系等于好似即系督灰，唔系，即系咩咧？令到你可以增强生命力啊， 无限金钱， 无限金钱，无限 不死啊。 即系一个电子 伟哥。打到猛咁嘅时候， 中 Lens 讲中系啦，电子伟哥， 电子伟哥。 喂，嗰只咩？咩头先讲超人博士边度做噶？ 香港 吓， 唔系澳门咧，我听讲好似 香港。 喂，创科局嗱，呢啲咪科技咯。 香港 抌十亿搞埋啲咩机械人，握手机械人，攞杯汽水俾你，唉，收皮啦，即系我讲嘅。嗱，即系谂下，即系香港人可以吓悲上一啲咁嘅嘢，二次文化，二次创作，搞到你日本仔头痕。系咪先？亦都可以普及到啲遊戲嘅真啊！頭先我同你喺車度咧，嗰時都閒談嗰個問題嘅，咁啊拉一下講一下啦。喂，你話以前賣機個情況嗱，你頭先講個 PCN 展一日可以賣到三四十部啊，高峰期。OK， 而家咧？ 而家如果好似話用 PS4 嚟講咧，如果多人買嗰時都係得十部八部到嘅， 係嘛？ 係啊。 咁即係要小起上嚟，真係好恐怖。 小起上嚟一日賣唔到一部咯。 喂，你都講過話咧，其實翻版即係頭先你講緊嗰個超人博士，即係一啲翻版嘅，係利咗個機嘅銷售噶嘛。 係啊， 同埋嗰陣時超人博士幾多錢一個？ 幾百蚊嘅啫， 七百。 咁呢嚿嘢咧？ 呢嚿嘢過千， 千幾， 千幾啊？係 啊，過千呢嚿嘢。 咁個超人博士好冇賺嘅？ 好賺， 最好賺嗰啲啊！ 好賺，唔係點會令到老細買田又買地咧？ 係嘛？ 因為佢超人博士唔係佢第一部嘅作品，之前紅白機已經有噶啦。 紅白機有係，我都見過你嗰陣時紅白機，你又即係 紅白機嗰陣時，佢下面有個碟，其實要碟機先嘅。 系 原装红碟机，之后就但系嗰时系用红白机原装啲黄色嘅碟仔。 系啦， 后屘咧依间公司都出个 Doctor 出嚟咧，系用翻 1.44 Mbps 嘅 Full Floppy 嘅。 哦，知咩 1.44 Floppy 啊？ 我梗系知啦。喂，即系系四四方方几咩入去啊嘛？细即系一个手掌。 四方有好多嘢，包括啦， 东南西北啦， 方系。 仲有啲即系啱啱话最最大嗰只薄身嗰只大只啲噶嘛？ 系。 嗰只系最舊 嘅，嗰只系1.2 Mbps， 系啦， 一點二 Mbps， 嗰因為佢嗰、那個其實咧，佢嗰、那個即係如果個電腦用嗰啲咧，嗰只係好易掂到嗰個磁噶嘛，好易死嗰啲，所以點解收尾1.44 Mbps 有個金屬嘢， 有個女嘅叫佢哋叫防塵門啦、啊， 係。 喂，你諗下1.44 Mbps 哦，嗰陣時我哋好滿足噶啦，即係其實啊，反而咁、啊，正如我上一次講，其實嗰陣時先係最揾到錢。 第一个浪啦，叫第一个浪是红白机的博士啦。 我可以咁同你讲，而家系难搵钱个，所以头先我同阿 Lens 响 break 嗰阵时都话啦，话你哋即系话而家后生嗰代冇咗个瓶颈，其实我都为佢哋讲翻少少嘢嘅。喂，当你见唔到有啲咩彼岸嗰阵时，即系你见唔到个目标。以前 搵到个目标啦。 我哋以前咪乜你身边啊，你话斋有好多嗱，我估你应该都即系 OK 唔 OK 唔好理啦，咁但系你咩嗱？讲我哋身边啦，唔好讲我哋自己先啦。都见到一班人可以凭住呢啲嗱，我有朋友卖翻版嘅真系，响298可以跟住卖宝马山花园，之后一炮过系唔因为佢哋唔可以做按揭噶嘛，一炮过买咗，跟住起码嗱，我唔好计嗰样系咪啲 挣唔挣金钱来源啦， 系啦，但系起码佢赚到钱 系啦。 嗰时揸的士啊，都可以搵到两三万嘅， 系 而家都系两三万、啊。不過而家你買你個屋租幾多錢？係嘛？好啦，講翻呢啲啦。咁啊嗱，個階梯都同你講緊呢樣嘢。我見到呢部咧好勁喎 ，Made in Japan 嘅。 嗰時全部都 全部都係日本做 貨真價實。我想睇埋部 PCN 展啦。其實我的最愛嚟嘅咁多部之中。嗱，佢難得咧，竟然咧有部咁嘅嘢嗱。咁啊，各位觀眾你見到啦。咁呢部 PCN 展係 ADC 做 嘅，第一代嘅，第二代嘅，第一代白色嘅。这个呢是比佢呢可能是留咗啲唔知咩液体落去。 唔係呢个系佢正 真色嘅。 真因为呢啲氧化咗。 係咁开。 係 呀。真係咁拉㗎喇。 唔係咁个掣。 哇。 原本蓝色。 哦喺度、就话啦。 原本 蓝 色。 我就 话啦。原本蓝色。 如果观众睇清楚啦里面嘅颜色同呢个颜色系唔同嘅。喂呢部有嘢啦。咁其实点解要嗱不如我扮唔知啦点解要咁样。 因为嗰时都系容量问题啦，一张呢啲咁嘅 game 卡咧，佢个容量最多系去到好似话得几 Mbps 嘅啫，当年嘅。 嗱，咁我话俾啲女观众知啦吓，可能或者啲未玩过嘅，咁呢张咧又系 CD-ROM 卡咯，一定要用佢写住咩 CD-ROM 卡？ 呢张。 哦，咁用咗佢先至可以要嚟玩 CD-ROM 卡，系嘛？我真系冇乜印象。嗱，呢啲我哋叫所谓叫卡。即係 game 卡咧，其實就係話根本最裝咗個 game 啦，然之後插落去咁就玩得噶啦。咁呢個咧就要嚟咧，俾呢個 CD-ROM 去讀佢啲 operate 個 CD-ROM。 喂，係咪500几Mbps 啊？呢個冇啊， 冇啊，嗰時係得300几嘅啫。 300几嘅咗呢只係300几Mbps。咁即係話，所以點解好多 game 咧就會喺呢度先開發到？因為太大啦， 同埋係最叫號稱真音樂咯，唔係用。系 CD 音源 系啦，系用 CD 音源咯。 我又话俾你知咧，其实咧，我谂你知噶啦。其实咧，佢所谓嘅 game 咧，里边有埋个 soundtrack 喺度噶嘛。 系啊， 成日攞去摆落摆个电脑， 真批真批只碟都可以听到歌，冇画面。 唔该。 嗱，呢只系咩个 PCN？ 呢个 唔紧要，我提一提大家啫。嗱，呢只咧叫 Dynas， 之前咧就已经叫 Super Dynas 嘅。咁我有紧啲嘢，咁喺打大鱼应该会捉。都Lens 埋博我揾到張相，然之後俾你睇。咁我點解諗起呢隻 game 咧？因為其實呢隻 game 我係好似第一隻買就係買， 唔 係呢隻我買一，我買一， 佢買第一隻， 我講緊嚇。咁有乜印象啊？對呢部嘢？ 呢部機呢、這個 CD-ROM 最好賣嗰時係第一代嘅 Street Fighter。 啊！撈到阿媽唔認得啊！ 其實係開頭係要撈三四分鐘， 係嘛？ 先有畫面睇。 咁S04啦，唔該。 即可以去整個杯面咁，然之後翻嚟 S0304 得噶啦。 啊 ，Superstar，Superstar。 咁嗱，你0403啊，會係 三 ，OK， 先三先啦，係啦。喂，三呢個咧，我真係要問一問你哋啦。 我頭先我撈呢張相咧，我先諗翻呢個和尚。 冇咗咯， 冇咗系嘛？ 系第一代啫嘛， 第一代有啫嘛。 系啊，第二代冇咯。 用唔用得噶我哋？好似唔用得噶嘛， 唔得， 唔得，唔得，唔得。 第一代用得兩個人啫嘛， 唔止， 唔止啊， 唔止，四個。 四個阿龍、阿 Ken、 阿龍、阿 Ken 同埋 春麗啊， 嗱， 觀眾可以 係咪講緊揼嗰只啊？ 揼兩左左， 揼兩嗰只喎。嗰時可以用四個，我都以為兩個啫喎。 阿 Ken Ken 我整嗰個有張相啊，有讀聽眾啊，佢話中意阿細良嗰件啊侵太空侵略者，咁另外又整咗幅相係嗰個 Space Invader 啊，呢個係啦，我叫咩啊？太空侵略者嗰個呢個係當日景典啦，又坐喺嗰部機嗰度， 咁樣 咁打咯。我最記得啦，有個黑社會大佬咧，知我打得勁啊，次次過唔到關咧，落到底嗰陣時咧。喂睇过嚟过嚟过嚟睇我咩啊？报过关啊！咁咧咁啊，起码俾佢打少两锤咯。即系如果系真系打我嗰阵啊，同阿利兰兄啊 ，hello hello 啊，打招呼先。好啦，咁啊，跟住去第二张片就系、是、张。 但你有冇印象？你有冇印象咧？头先嗰个 Street Fighter 嗰、那个咩打锁匙嗰个咁嘅 打锁匙。 咩喺嗰個四喺有嗰、那個有個四大天王嗰陣時係傳嘅，話咩有個秘技咁咧？如果咧喺個四大天王，我唔知邊個面嗰度咧，升龍拳升到咧升咁上下咧，就會升條鎖匙出嚟，打出嚟鎖匙出嚟咧就會進入女關，呃咗幾位都係出事， 聽過誒、有人做過條片，做過條片出嚟，後尾 喂呢啲咪即係等於話我哋學校啊後生啊。以前亂撞缸嚟嘅，咁啊個個咁講啦，到有邊個校唔係亂撞缸啊？我咁講，好，跟住麻煩去零二啊，唔該 ，S 零二 ，S 零二，好，你唔好講，你就實知啦。有呢個咧係 第一隻出現喺街機嘅都係佢，出嚟有家用機都係佢， 都係喺 P 三錢 ，P 三錢 ，P 三錢 ，Super Graphic，Super Graphic 先有嘛，唔係呢一隻，呢隻未有住， 大魔界村好似。 大魔界 系叫系大魔界村，冇错冇错，正唔正好玩呢个？ 好 X 难玩， 冇错 冇错， 好 X， 但系我打爆咗， 好认真噶嘛？你即系着到金色之后咧， 金色就叫无敌啦， 变无敌。但系一俾人藏到，即系一路喺度扣嘢，就扣嘢。我觉得呢个 game 系呢个 game 真系超好玩嘅，系即系历久常新。同埋嗰阵时啲 game 咧，即系嗱，又即系我中意。即係啲比喻，你係打爆到啦，即係比喻咗就係話啊，原來有啲人可以成功到嘅，同埋係望到嘅，同埋你身邊就有啲 friend 得嘅，即係等於而家啲 game 其實好難，有啲 game 係未必，即係就算係打爆都係有啲嘢教你點打爆， 咁攻略本咯， 攻略本咁其實冇乜意思嘅，咁我對攻略呢樣嘢， 不死啦， 咁一陣講下攻略本啦，好啊，咁跟住咧 S 零八啦，唔該，出咗就出聲咯嚇 ，S 零八嚇好細啊，唔好嘈啊。嗱呢只咧，呢只咧 ，N C 知咩嚟噶？ 系咪世家嗰个咩兽王传啊？ 唔系 唔系 唔系咩？ 好似扮 N C 扮嘅， 战斧好 似 啊！战斧 战斧啊！呢个战斧咧，响C D ROM N E C 嘅 C D ROM 有出过。点解我知咧？因为当年我买咗呢只之后咧，俾隔篱呢个人咧笑咗我几年。因为呢只 game 咧好垃圾嘅，垃唔系佢唔系垃圾，佢系捞得耐。即係基本上咧， 係啊， 撈嘅時間咧， 有時會輕機添撈啊， 足足咧俾佢咧燒到我面黃，所以一定要攞呢只出嚟咧。 依後屘佢出喺 Mega Drive 度就冇事啦， 冇事啦。 哦，好似係啊，出 Mega Drive 冇事啦。好，另外咧，我一定要講呢只啦 ，S 零六唔該，你 mop 出嚟啊你，嗱你實識噶你， 哦， 你實識噶呢只 Lens 練練到啊？ 呢只係咪睇下先咩風咧叫？死啦！唔記得咗。 風繼續吹， 唔記得玩過啫，又 係沙羅曼蛇， 唔係 Gradus 啊 ，Gradus 嚟嘅。 沙羅曼蛇唔同。 沙羅曼蛇噶 ，Gradus。 我喺個 Google 度打沙羅曼蛇 ，Gradus 嚟嘅啫。 啊 ，Grad 有乜唔同 ？Gradus 係前期嘅， 哦， 沙羅曼蛇係後期嘅， 但係都個玩法， 因為復活島人像係 Gradus 出先嘅。 哇！好恐怖啊，係危機嚟噶， 嚟咗兩次啫嘛，要即係。嗱，不過咁即係都係嗰條橋啦，跟住條尾好長噶嘛。 唔係，仲有個秘技， 係 上上下下 左右 左右 B A， 係 啊 咩啊？ 咁就有三個仔，同埋有兩個叫防護罩喺前面咯。 哦，係有個圓圈咁樣。 兩個圓圈咯， 係 齊武器啦。 叫未齊，因為未有 Lisa 都仲 未有 Lisa， 未有 Lisa， 是沙河曼蛇那時的上上下左右左右 BA 才是 Elisa。 沙河曼蛇是哪個 game 廠？ 都是 Konami， 這個真的是 Konami。 Konami 真的這間日本廠在這裡講講先，你自己 想。波蘭米。 波蘭米。 日本台灣亦做波蘭米。 喂，現在怎樣現 在？現在專出街機。千夫所指。 為何呢？ 因為他炒了我們。炒了我們 Kojima 大哥。 Kojima 大哥。 慘啊。 咦？即是 認識的 Metal Gear 的作者， 第五集最後一集，大家快點玩，第五集 小島守 護夫 Kojima。 但他現在是否主力都是做， 不是，因為第一原因就是因為小島消息，因為他現任社長未上位之前就得跟小島守護夫有些過節，所以現在上位就要封殺他。 咁你揾夠啦，其實小島守夫先生即係都 唔同嘅，因為小島守夫追求嘅係 藝術啲 藝術藝術家性格啦，同埋佢追求嘅係自己作品嘅成功同埋 complete 咯。 我意思係話咧，佢揾夠，佢可以中意做自己做嘅嘢，學大把 game 廠請佢咯。 佢而家自己開咗自己 Kojima Production， 即係會做咗創作。 係啊，佢自己做自己 game， 啱啱就話同 Sony 合作 簽咗，係。 咦？ Konami 01S01 唔該 ，OK， 出咗就出聲啦。好啦，咁啊呢個又係一啲經典嚟嘅，我唔俾你睇住先。好啦，咁啊一睇咁樣兩位，呢位尤其是呢位大哥一定玩過噶啦。咦？我睇到我咩慢啲？嗱，我哋細個咧，各位嗱，各位觀眾都可以啊，你自己都係打上嚟噶。咁我睇下你打得快定我哋講得快啦。呢只咧叫做。哎 呀， 你啱啊，你 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 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 啱啱啱啱 啱啱啱啱啱啱 啱啱啱啱啱啱 啱啱啱啱啱啱啱 啱啱啱啱 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 P 雙戰， 正常 P 雙戰， 唔係正常 P 雙戰。 哇！ 佢啊，佢係分兩集， 兩集 係啊，佢分兩集出。 出唔係其實嚴格嚟講出咗三集， 係 一集係最初就出白色 P 雙戰，之後喺 Super CD-ROM 出咗隻， 嗯， 之後再喺 Super Graphics 出咗隻。 哦，喂！但係呢隻 game 我最記得係都出過 CD-ROM 噶嘛，佢啲聲好靚噶嘛，我仲攞佢啲聲呢隻你一隻另外一隻嗰隻 soundtrack 嚟聽， 真係 soundtrack 咁樣，因為你要避開嗰啲嗰啲 program 聲。好，去09啊，唔該 Lens。好，09唔係呢張啊，我睇咗呢個先，09咁啊，亦都係啲經典 game 嚟嘅，1942、1943，跟住咁樣，喂。又是啲遊戲遊戲性，我覺得咧佢嗰個平衡度做得好好啊，佢唔會令你覺得好難玩。 1942有一筆死位啊嘛， 有冇啊？阿 Lens 知唔知啊？ 知道嘅，即係你啲角位啲大佬就 喺個左下角。 好， 係啊， 好，跟住 S11，你唔好扮唔識啊！ 野球拳， 你唔好扮唔識啊！嗱，你未出啊？張相出咗之後，你 出咗啦呢張， 你扮唔識喎喺度， 真係唔識喎。真的不記得做了， 一看不知道好嘢啦。嗱，上嗰個咧有少少似一個 AV 女星嘅，好大個胸嘅。 咁耐 呢個唔係嗰陣時喺 CD-ROM 出的嘛？ 我真的不記得， 好大個， 我都不記得， 我都不記得呢啲嘢。 好嘢嗱，呢啲 因為好少玩呢啲嘅。 你俾哇，你俾六百九更唔會講大話。 我真係冇， 算數， 真係我有買，但我冇玩。我嗰時草 game 有買，但我冇玩，冇乜點玩呢只，我真係唔記得咩，叫咩名？ 洗頭艇啊，叫 零 五唔該，唔係一帶一路 零五有冇印象呢個？ 真係冇乜啦呢只。 呢個冇啊？你有冇啊？ 雲德羅 唔係雲德羅，絕對唔係雲德羅。 呢只一隻 監獄 嘅呢只咧係一隻咧監獄救人嘅 game 嚟嘅， 真係冇乜印象。呢只應該 即係人都橫向。喂，你有冇發覺咧？嗰陣時係好多橫向 game 嗱。可能真係技術問題啦，未做到向前，又之後 X 同 Y 冇 reset 嗰個軸啊嘛。咁但係帶嚟嗰個娛樂，我話俾你知， 超過咗好多而家嘅 game 咯。 係，即係我諗你最有資格分析啦，因為你玩而家雖然你冇賣冇玩啫，你好似唔玩嘅咪啦。 而家冇玩 game， 你而家仲玩啊？ 有 玩咩啊？ 乜都有啊。 玩嘢。 啊咪 有冇先讲一隻囉嗱呢隻囉。 係咪野球拳啊。 野球拳。 哦俾埋隻 S10 我唔該。 我记得係野球拳嚟 㗎。S10 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咗呢係係唔係 第一代。 係咪 PCN 展啊嗰架。 雷电 雷电。 雷电唔係。雷电唔係 PCN 展。 已经係。 Mega Drive。 Mega Drive 囉。啊 ,Mega Drive 先㗎。 Mega Drive。 有冇玩过嗰陣时呢啲又。雷電 呢隻我係加機玩嘅雷電， 加機玩嘅， 加機玩過， 加機玩打洞啊嘛， 係向上射， 向上射嘅，哇勁啊！ 有隻碟喺度添， 有阿 Ben 呢有隻碟喺度添啊 ，PlayStation 㗎，哇！呢啲經典啊，呢隻經典， 第幾集睇先？ 第一集， 呢隻哦重製版， 重製版啊，我頂出嚟曬譜。喂，呢啲咧，我同埋我好中意睇咧，翻到去第一件事咧，就睇下佢嗰個裏邊嗰啲一頁頁嗰啲嘢咧，啊佢，哎黐埋咗嘅喂。 呢啲 就 J 樓，即係 J 啲機牌啊嘛。 唔係，嗱我中意睇呢啲 年代久遠啫。 呢啲即係呢啲咧，裏邊嗰個介紹嘅遊戲咧，好得意。 冇嚟噶， 冇啦， 而家冇嚟，因為環保問題。 冇 咁有心機。 冇咗 説明書。冇咗説明書。 而家叫你 download 嘅自己上去。 咁都啱嘅，都啱嘅。不過就即係呢度呢一個咧，有嗰份即係我哋嗰陣時細個玩機個情懷。 提一提啊，題外話 ，PlayStation 啲碟咧係黑色嘅。 不是黑色嚟噶，深 藍色。深藍色啊！ 佢煲， 佢有一批黑色碟是特別版嚟。 十五蚊唔該 ，S 十五。 佢係佢其實係個保護係咪啊？定係點樣咧？ 唔係特登做到咁嘅。 特登做到咁啊！ 嗯，好 ，S 十五出咗啦，咁啊俾兩位嘉賓望一望。 哦，格拉格， 格拉格，好， 密封機， 密封機。咁啊， 藍圖啦又係， 藍圖，又係嗰陣時又係響 街機， 街機啦， 街機闖到嗰只，嗰只玩先嘅， 之後出過喺紅白機， 有好似啊，有啲嘢要記住先可以打到高分嘅，我唔好記得啦。即係最嬲尾要打咩咁咧嗰啲咧， 即係要雙邊隻打邊隻， 唔係係首先要攞咗兩部機合埋一齊先， 係 兩部機合埋之後要打咗中間個中間 嗱，而家呢度你見到啦。嗰、那個係咪 吸上去？ 你要專登俾佢吸上去。 嗯， 你唔知啊？ 唔知啊。 俾佢吸上去，你部機要俾佢專登吸上去。 之後打翻佢落嚟。 打翻佢落嚟，小心唔好打到自己喎。即係話要打到吸你嗰隻嘢。 係咁，同埋唔可以喺上面打到佢，一定要佢 飛咗出嚟， 飛咗出嚟打到佢先落到嚟嘅。如果喺上面打好到你自己嗰部機都會爆埋。 冇錯。 我等佢過關先，喺羅湖橋之前打落嚟。 冇錯。 喂，等佢行壁嗰時要打落嚟。 係啦。咁啊，好，跟住我想睇翻嗰個 S 十三，唔該。跟十三 S 十三之後 S 廿四咯。好，十三已經出咗十三呢只。 哇！呢只即係廢寝忘餐啊嘛，呢只吞食天地啊嘛。天地 喂，玩咩我真係我冇玩。 吞食天地就同而家嘅。 不如 Lens 講下先。 唔使講，我成日玩，我爆機十幾次啦。即係用三角一個人物打橫向，一開波騎只馬出嚟，好啦好啦好啦咁樣咧就絕招。 吞食天地係而家嘅三角無雙嘅前身啦。 係啦。 哦。 哦，有得玩法嘅，有得。 係咪同一間廠？唔係光明啊。 唔係，依只係 Capcom 嘅。 Capcom 嘅。哦。喂 ，Capcom 而家係點啊 ？Capcom 而家都 健在。 建在，但因為佢仲有幾個王牌喺手 ，Monster Hunter 咯。 當然，我哋老一輩機迷最熟悉嘅王牌就係巴哈薩啦， 巴 哈薩同埋而家新一代嘅 Monster Hunter 啦，呢兩隻金蛋啊。 好，跟住廿四出咗未？出咗啊 ，J 下先。 哇！係 ，Wonder Momo 係咪你嗰啲癖好咧？ Lorico 咩嚟㗎？呢個玩咩？我因為佢，我依只係嗱，又唔好又扮話唔識啊！ 依只我有，依只我有，依只係 有冇玩過啊？ 有，當然有玩啦。 有黐埋二碟啊？ 當冇啦，依個 CD-ROM 嘅 CD-ROM 嘅碟嚟嘅。依只咧就係愛玩咩咧？依只係玩結識佢 溝女係咪啊？ 溝女嘅前第一代嘅肉唇溝女 game 啦。你要點樣咧？你要首先要。 冇玩呢隻， 你繼續講。首先點啊？ 首先要，我記得呢隻 game 咧，喂，你唔係即刻要識到佢嘅，你要識到佢身邊嘅人。 醒目喎！ 嗱， 咁啊，教我哋局長啦， 你要識到佢身邊嘅人，之後要令到佢身邊嘅人對你嘅有好度有一定嘅程度，佢先會俾啲牽使你 點溝 喺邊度識到佢。 哦，得喎、 啊，但係大鑊喎、啊，即係邊個老分咁點啊？老分要先好老分咁樣啊？ 喂喂，你就 有你要㗎， 係啊，我仲記得佢仲要你有啲。有啲條件你要做，要佢要俾啲任務你去做，做完咗啲 mini game 啦。 先做咗啲叫咩工兵先，即係叫咩啊？咩咩？ 並唔係主角嘅，要俾你嘅，俾你嘅任務係啲身邊嘅人，身邊嘅人喂俾你嘅任務。 但係如果主角養只狗，咪死貨咯。 喂，嗱，咁呢啲咧，嗱，其實我覺得咧，人哋日本 game 咧，幾得意哦，呢啲咁嘅橋咧，係 啊， 係得嘅， 係好 work 嘅，同埋而家有心跳。 其實呢只最出名，其實係而家嘅酒井法子。 嗯。 酒井法子當年都有一隻嘅， 22， 有一隻咁嘅 game。 嗱，頭先咧你講嗰隻 game 咧，我唔知係咪講呢隻啊？ 唔係 呢隻， 依係後期嚟嘅。 呢個唔成龍嚟嘅， 依係 成龍嘅。我哋唔好講咁多佢啦，二十蚊唔該。 阿輝哥講，我自己睇唔到嗰個樣係成龍嘅。 哦，我真係未玩過。 功夫就咁叫， 係啊，就叫功夫。 好啦，趁呢個 break 嘅時候咧，咁我哋攞下啲機嚟睇下咧，又呢部係咩嚟一部？ N-O-4 啦，哦 N-O-4 啊，哦， 即系够钟啦，原来 够钟啦，讲嗰下够钟啦，哇，咁开心， 太快啦，真系， 讲半个钟啊，喂，咁啊，一阵间翻嚟继续旧事好啲。